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单位有一个同事，然后我特别愿意跟他一起吃饭，当然关系好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吃肉，每次和他去哪儿吃饭，肉都是我的。然后就在认识他之后的这半年里吧，我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就是变胖了很多，都不敢上秤，可能也就是友情的重量吧。 散步也不敢刷朋友圈，因为有的姑娘总爱发自拍的照片，她们要直线，显她们的脸很尖，可她们总是会说胖了胖了真纠结，一开始会以为这不过是一种情绪表演，后来却发现她们真的超级关心体重的增减，花了很多的钱为健身房做贡献，对着镜子唏嘘自己又胖了一圈，一起出去约个饭，姑娘去吃点蔬菜，吃的比在太古里花园的尼姑还要清淡， CD 尽情缩水，虽九四七又未悔，反正约会时候自我感觉要美，赘肉看起来还是有点多，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洒脱，对面是很想说，飞来经营虽然不错，可好像也不能不在乎是否好过， 胖胖的女孩需要好好的吃饭，圆圆圆她们很可爱，干嘛要不收入差，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100首歌里有100个回忆，100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 周一到周五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Like I'm changing. 我们一起听到那首歌来自于英国新晋流行双人组合 Quello， 这首 You Won't Know Where You Stand 收录在他们发行的首张大碟当中。你能听到在歌曲当中悠扬的琴声配上依旧忧郁的唱腔，精准地表达了回顾这段感情当中的点点滴滴。我特别喜欢他们那首 You There， 大家可以找来听一听。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虽然我的嗓子还没好，但是我特别好，原因是新年越来越近了，我今天在网上买了很多很多的年货寄回家，也心里面就觉得哎呀终于要过年了。其实我原来是没有那么期盼过年的，可能是因为现在离家太久的缘故吧，我今年尤其的期待回家过年，尤其的想在家多待一段时间。你对新年和回家有什么想说的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哈。那接下来不如我们就听一首开心的歌曲吧。 Katy Perry 很早的歌曲了，大概是 maybe 五六年前的歌曲了。 California Girls from Fresh Radio， 这里是朝夕音乐。 Greetings loved onesLet's take a journey. I know a place where the grass is really greener. Warm, wet and wild.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n the water. Sipping gin and juice. Laying underneath the palm trees. And then the birds break their necks. What? You could travel the world, but Turn it up, cause it's getting heavy. Wild, wild, West Coast. These are the girls I love the most. I mean the ones, I mean like she's the one. Kiss her, touch her, squeeze her horns. The girl's afraid she drive a Jeep. I live on the beach. I'm okay, I won't play. I love the bay, just like I love LA. Venice Beach and Palm Springs. Summertime is everything. Homeboys banging out. All that ass hanging out. Bikinis, bikinis, martinis. No weenies, just the king and the queenie. Katie, my lady. Look at here, baby. I'm all up on you, cause you represent California. 水果姐加州女孩，我其实还特别期待，还蛮期待 Katy Perry 来参加一下歌手这个比赛的，应该会看到她非常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另外一面，同时也会挖掘出她很多很多不管是好玩啊还是令人惊喜的点吧。那接下来我要和你一起来听来自加拿大的实验电子潮团 Christy Castles 在去年八月份发行了他们的第四张录音室大碟 Animacy。 今天听到的是专辑第二支单曲 Char，流淌着的实验气息和电子科技舞曲依旧是音乐节上面的嗨场必备，但是对于他们的音乐来讲呢，会产生两个极端，喜欢他们的人会非常非常喜欢他们，不喜欢他们的人就会很不喜欢他们，所以你自己来决定咯。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Char Check it out。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tonight's the night when we 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 刚挑那首歌你应该还蛮熟悉的吧， Taylor Swift 22。 我好像很少在节目当中推荐他的歌曲哈。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的话，我肯定不是因为他的歌不好听，我仔细想想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我在准备歌单的时候呢，我想不到 Taylor Swift， 其实还真是挺奇怪的。如今的他呢好像变得很敞亮哈，很敞快，当然也是非常善良的妹妹。但是妹妹说她小时候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外向的女孩，她很喜欢安静，很喜欢弹着吉他独自唱歌，不善言辞的她更是喜欢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从出道至今，妹妹创作的歌曲所有的歌曲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当然是的啊，毕竟她以这个写自己感情当中的人和事闻名嘛哈。好了，开玩笑啦，接下来想和你听到的歌手 Charlie XCX， 前一段时间她还上了浙江卫视的某综艺节目，可以说是非常的喜欢中国文化的歌手哈。那这首歌叫做 After the After Party， Check it out。 After the After Party， We're gonna keep it going， We're gonna rip it out， The neighbors like a baby。 I see think it's almost 4 a.m. But baby, I'm still feeling just fine. Ice all up in a plastic cup, and I'ma keep on sipping all night. Yeah, I might have kissed a thousand lips, but maybe that's just all in my mind. Some people never understand the way we live, but we're living life. Monday to Sunday, it's never too late. So everyone say we don't wanna stop. Cause after the after party, we're gonna keep it going. We're gonna rip it up. The neighbors might complain. Cause after the after party, my clothes are all on the floor. I got glitter in my underwear like it was Studio 54. Yeah, can't remember why I love it, but I need it, baby. Back, bring on the encore. Let's pour another drink, the glasses go. Yeah, we're always up for one more. Monday to Sunday, it's never too late. So everyone say we don't wanna stop. Cause after the after party, just ended, but I'm not done with you. But my folks out of town, we got a crib with the view. Y'all come over, bring a couple friends, I keep mine's with me. Shouts out to Whitney, she was so wicked. The party was so crazy, oh, the party was so crazy. Oh, tomorrow I'll be lazy, but I'll spend it with you, baby. Oh, Monday to Sunday. Then we do it like ice cream for dinner, bucket of liquor. We're getting sicker, don't need a deeper. We're all in love, yeah. Drop, drop, drop, drop, drop. Then we do it like Monday to Sunday, doing it all way. Riri on replay, cheers to the weekday. We're all in, we're all in love. Cause after the after party, we're gonna keep it going. We're gonna rip it up. The neighbors might complain. Charlie XCX 这个1992年的小女生，曾经在2015年的2月担任 Katy Perry 棱镜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欧洲场的开场嘉宾啊，实力不可小觑。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Bad Liar from Selena Gomez， 继续锁定 FM98.2， 我们马上回来。 I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the other day, trying to distract myself, but then I see your face. Oh wait, that's someone else, trying to play coy, trying to make it disappear. But just like the Battle of Troy, there's nothing subtle here. In my room there's a king size space, bigger than it used to be. If you want you can rent that place, call me an amenity. Even if it's in my dreams, fraction of my mind. Oh, every time I watch you slipping tight. Oh,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Oh,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I'm trying not to think.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听到那首歌我真的受伤了，是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由王菀之作词作曲，收录在张学友2001年9月26日发行的专辑热当中。我真的受伤了这首歌放在第三首，可能张学友和欧丁玉也都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的确是上品，对他期望很大。你听这首歌就能从一首歌当中证明词曲作者王菀之是一个才女了。的确，这张专辑后来流行起来的歌曲主要就是这首《我真的受伤了》以及《如果这都不算爱》，而网上被制作成 Flash 版本最多的还是这一首《我真的受伤了》。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还是这个嗓子不太好的我，欢迎你继续来听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另一位非常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一个男生，他叫做韦礼安，这首歌叫做《泪》。 夜深了，我在窗边无法入睡，想着你却让我更加疲惫，他在你身边我却真的比较配，我不应该继续的奉陪，故事的开头总是让自己陶醉，只能陶醉在自己编造的结尾，他的出现却让你倾城的美在夜里闪耀了百倍，不知道你心里还有没有同情能浪费，还是你现在只想着他也还没睡，宝贝，爱上你真的好累，但我没办法入睡。Make it up, what I gotta say, yeah, yeah. 爱上你真的太累，电话打得我好累，你心里在想着谁？窗边无法入睡，想着你却让我更加疲惫，他在你身边我显得比较配，我不应该继续的奉陪，故事的开头总是让自己陶醉，只能陶醉在自己编造的结尾，他的出现却让你倾城的美在夜里闪耀了百倍，不知道你心里还有没有真心能浪费，还是你现在只想着他迷睡了没，宝贝，爱上你真的好累，但我没办法掉眼泪，电话打得我好累，你心里在想着谁？ I'm giving up, I wanna say, yeah, yeah, I'm gonna let you go, babe, 不知道你心里还有没有动静能够浪费，还是你现在只想着他你睡了没，宝贝，爱上你真的好累，但我没办法入睡。 Thinking of what I gotta say, yeah, yeah, 爱上你真的太累，电话打得我好累，我想你也还没睡， 当年20岁的韦礼安被媒体称为选秀鼻祖，和其他一样从选秀当中被大众认识的歌手，他们构成了台湾乐坛的选秀歌手现象。刚入大一的韦礼安就经历了持续半年的比赛，结束之后呢，他继续念他的外文系，也终于有时间可以冷静下来，来思考一下自己究竟适不适合歌手这一行。迷茫的当下，唱片公司主动来找上门了，不是因为选秀冠军的身份，而是因为韦礼安在 Street Voice 上面上传的那些原创作品。2010年的8月，刚刚结束大学生活的韦礼安发行了他的首张同名专辑《韦礼安》。凭借这张专辑，他入围了2011年的第22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并成为了那年的金曲新人王。奖项给他和他的家人也吃了一颗定心丸，当年误打误撞进入的领域可以继续的走下去了。4年之后，第26届金曲奖，他凭借以黑暗和恐惧为主轴的《有所谓》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狼》这首歌让他成为了最佳作曲人，相信你一定很熟悉，因为上期歌手当中有一位歌手曾经翻唱过《狼》这首歌。新人奖大家都知道，一生只能得一次，但是作为创作人，最佳作曲人奖在韦礼安心里面更有分量。如今你可以在很多很多的歌唱类的节目当中听到大家翻唱韦礼安的歌曲，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在最近这段时间赚足了很多很多人的眼泪，张惠妹连名带姓，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表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剩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想表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 能解开的话已那么少，沙漠中的鱼开始歌唱。如果你竟然别来无恙，只好怪时光还不够漫长。就像我眼睛一会结霜，耳朵嫁给了阵阵的谎。若还说我和从前一样，怎么对得起人生的荒唐。让寒暄都吹成风，让重逢成作证。 傅真单飞之后走的是文青路线，我反倒是有点怀念二十岁出头的他。上年代新闻的时候当众摔倒，把自己强行塞进一个行李箱里面，然后对着镜头搞笑放电摆弄风骚。那年他还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丫头。岁月沉淀后的田馥甄，其他两位对他的评价不是文静，而是沉默，不会再肆无忌惮的走神，越来越少的毒舌挖苦，越来越懂得独立的自如的应对媒体。他其实还是那个拥有发散性思维的怪咖，只是这样的一面如今展现的放在众人面前屈指可数罢了。 Selena 在说，人有很多种，但他这个人独特的就像世界上仅有的一朵花一样。从叛逆期走过的田馥甄，除了两位姐妹，再也找不到人去理解他那些奇思异想，或许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吧。你能感受得到田喜碧那种天生的悲观性格，想事情缜密无比。田馥甄仍然选择做一名歌手，出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他就说，我要展现的就是田馥甄。我想如今的他应该也是做到了。下一首歌，我想和你安静地听五月天小时候。声音来自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小时候， 我一直有个梦，有一天我要飞上外太空，就像夏夜繁星闪烁，幻想我能穿梭其中。 现在夜已经深了，见过门外大街的车越来越少，长安街就这么空下来了。 我每次特别喜欢走在这样的夜里，我觉得这样的空会让人更加的有安全感，何况还在长安街上有很多很多的兵哥哥在把守，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安全，特别的放心。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接下来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正在等你准时答录。朝夕音乐祝你晚安，我们明天再见。